系 Maggie， 系啊，咁咧就我最近咧就种紧啲番薯叶啦，因为咧啲番薯发咗芽膜嚟种啦，咁、就初初都冇乜问题，都出啲绿色叶啦，咁但系咧就近呢几日咧，咁佢有啲叶咧就系、是出嚟嗰只黄色嘅，吓咁后屘咧仲枯埋咁样咧，咁我唔知有啲咩问题咧？ 有咩问题？即系咁讲啦，系啦，番薯叶咧好少农夫会用咁嘅方法种嘅。不过咧咁嘅方法咧都几啱屋企大家番薯种咧出咗芽去种嘅。咁点解会咁咧？睇一睇太阳系咪唔够，因为番薯叶咧即系依家夏天咧嚟讲都系普通农场咧咁晒咧都冇问题嘅。睇一睇啲阳光系咪唔够啦。另外啲水养住个番薯嘅水咧，可能我未试过用咁嘅方法啦，我都系听人讲。咁咧，可能咧都真系要施下肥嘅。唔系嘅话咧，可能个番薯都唔够营养，因为咧你个番薯系成个番薯啊嘛。咁佢可能佢啲营养用晒咧，佢就唔够你咁多棵叶咧。因为啲芽咧其实系好，即系啲叶长，即系由芽去生长咧，其实好扯营养嘅。咁你一棵番薯咧，可能有好多个新嘅芽，好多块新嘅叶，咁咧佢就抢营养抢得好劲咧，佢个番薯未必挨得到。可能你有四五块叶咧，你又有一块咧真系会唔够营养咧，佢就变咗有咁嘅情况出现咯。 咁施肥应该施啲咩肥啊？ 施咩肥？屋企最易得到嘅就系洗米水啦，系啦， 咁、我譬如话我有啲即系我食有机菜嘅，有啲有机菜即系我系即系佢黄咗干咗，我摆落去咁得唔得嘅咧？ 都得，不过咧你真系要勤力啲换，因为好易嘢蚊滋嗰类系啊。 哦，即系换水，因为咧我就有两个咧就系搵水种住，有一个就落咗泥咁样嘅。咁我都系，因为我就唔食饭嘅，所以冇使咩水。咁咧就即系我就会系即系啦，有啲菜咁我即系有机菜，其他即系买翻嚟咧，咁我系成次有时干咗黄咗，咁我就系摆落去咁当肥料啊咁样。 都得系啦，再唔系你如果想要液体嘅，你咪浸酵素咯，系、用啲糖，系用啲糖浸酵素嚟当肥用咯。 但就唔可以太浓个，啲酵素即系要烤得好稀噶，系咪啊？ 我觉得都唔使啦，系啊，酵素都唔使啦，吓。 哦，即系唔使开太稀嘅。 都唔使开太稀啦，系啊。 我又浸酵素，我咁唔记咗，即系我酵素都可以我做肥料。 系啦，酵素都可以，系啦。 哦，咁啊，好啊，唔该你。 系，希望帮到你。拜拜，拜拜。 好啦，跟住呢就係、是、其实呢，比如咖啡渣嗰啲都得啦。 係啦，咖啡渣啦，係啦， 呢个都係。